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一档非常受期待的美食类栏目发布了复出的消息，这是一档让很多人流下了口水也流下过感动泪水的节目，大家应该猜得到，它就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目前《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已经拍摄完成了，并且定于春节期间播出。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舌尖聊起，从美食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一共有八期节目，将继续讲述中华美食和人文情怀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开播，直接创下了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新纪录。第一季内容的中心是食物本身，介绍了各地的美食取材、加工、配料等一系列的过程，展现了国人对美食的精益求精。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通过介绍各地的食物来让观众领略不同地区的风俗人情。据说片中一共出现了150多个人物，300多种美食，一张张的餐桌也见证了生命的诞生、成长、相聚和别离。那备受期待的《舌尖三》会以什么为主线呢？总导演刘鸿燕介绍，《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会站在世界的角度、全球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美食文化。节目会把咱们中国的美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美食进行类比分析，领略与我们相隔万里的异国美食文化。而咱们对中华美食的自信之感也会通过这次的节目展现出来，帮助中华美食去扬名海外。作为央视的资深编导，刘鸿燕曾经是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现在是纪实栏目的制片人。知名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我们这五年》等都是出自他的创作。刘鸿燕介绍说，食物是守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嗅觉和味觉能让人的记忆迅速回到6岁到10岁的童年时期，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食物会立刻想到家乡，想到妈妈的味道，想到了厨房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食物来寻找我们的心安之处。为了提前感受一下《舌尖三》的魅力，我们先来听听节目的官方内容介绍吧。他是这么说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让中国饮食依时而变，智慧灵动。中医营养摄生学说创造了食材运用的新天地，儒家人伦道德则把心意和家的味道端上我们的餐桌。淘洗历史，柔和时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天地间升起烟火，用至精至诚的心意烹制食物，在一餐一食之间，中国人展示个性，确认归属，构建文明，理解和把握着世界的奥妙。《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带我们继续近观饮食之美，远眺中华文化之魂。这段话听上去呢，可能有点文绉绉的，但其实看过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种舌尖体之所以从第一季的时候就能够深入人心，就是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出了名的一点都不装啊。它讲解食物的视角都是从我们普通人的感知出发的，我们不需要做功课来接招，只需要打开自己的味蕾。而且节目里不仅有中国菜，更有中国人，美食讲究的是中国韵味，美食背后的人和事 更要讲究中国情味儿、人情味儿、家常味儿。我们相信今年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饭桌上最热的话题大片应该是被《舌尖三》提前锁定。 在美食中尝百味人生，在影像里品味道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让你久等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一个预告先导片，其中有一个细节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耳朵尖的朋友啊，刚才应该也发现了，这解说配音的声音竟然不是李丽宏了，他是谁呢？有点像潘粤明啊。其实刚才的声音啊，是来自歌手老狼。作为观众眼中和《舌尖》系列堪称标配的配音艺术家，李丽宏为《舌尖》系列的旁白配音是深受认可的。老狼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手，但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却纷纷表示感觉没那个味道了，美食瞬间就不好吃了。那《舌尖三》的配音真的换成老狼了吗？其实啊，这是个误会。前几天老狼在参加其他发布会的时候就顺便认真解释了这个传闻。他说，怎么可能呢，其实是我弟弟是预告片的制作人，正好让我帮忙录了一下宣传 ID。 大家不要误会，配音这么神圣的事儿，还是专业的去干吧。不过我倒是很喜欢朗读小说，有机会呢能和好朋友一起录录小说，我想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听完老狼这段话，大家应该也可以放心了。不过说到李丽宏的声音，其实最近并没有在荧屏上缺席。您比如说电视剧《琅琊榜二》正在热播，很多网友就被剧中的一个人物荀白水给圈粉了，因为他的声音啊太赞了。那给荀白水配音的正是李丽宏。有人就说，难怪看《琅琊榜二》听荀白水说的话能听饿了呢。这几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捧红了无数美食的同时，也捧红了他背后的声音。但是啊，李丽宏并不能算是从舌尖才开始走红的，他是著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家，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而他的配音代表作品那可是多了去了，有《第五元素》《拯救大兵瑞恩》《海底总动员》《终结者2011》《阿凡达》《95版三国演义》等等。不过的确是因为《舌尖》的爆红，李丽宏在大众面前的名片就变成了这一张《舌尖上的中国》解说。在无数的场合上，他也都是被别人这样介绍的，不过他自己却说希望未来大家不会只在饿的时候想到他。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起聊聊李丽宏的配音经历。李丽宏1986年从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1987年正式开始做配音工作。他说自己现在接受采访的机会多了，才开始去回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了配音呢。后来想起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给语文老师发票去听朗诵讲座，那个年代朗诵非常盛行，而老师把票给了他，因为他是语文课代表。现在想想，就是那会儿让他喜欢上了声音，而后来这种喜欢就没有断过，从朗诵到话剧再到译制片的配音，他都非常关注。不过当时他只是作为听众和观众，想也没敢想自己也能从事声音工作。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以后，李丽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他虽然高兴，但心里也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自己干这行都20多年了，为什么大家会是通过单独一部作品突然熟悉他了呢？后来他也慢慢想明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某一部作品才能成功，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过去20多年的积淀，才会有这么个机会出现。说起配音工作的方法，李丽宏非常谦虚，他说自己是近10年才敢说，对声音作品有什么样观点的，过去都是听和用别人的观点和方法。声音是文字作品的传播中介， 要想做得好，自己就要离作品越近越好。要是和作品的距离远，就不敢张大嘴去说它。年轻的时候啊，胆儿大，什么都敢试，什么都敢想。但是现在胆儿越来越小，一个作品离他远一点儿都不敢张嘴，心里没底儿，会想办法多去了解。哎，乍一听，这和艺高人胆大的道理不是相反的吗？其实啊，越是认真的态度，就越会小心谨慎，这不是胆小，而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李丽宏还说，若干年后，他最希望别人评价他，这个人说的话是真话，这个人解说的作品是没有距离的。年轻的时候，他老在想自己的声音没特点，辨识度不高，花了很多年才说服了自己，接受了自己。而《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后，他又有了新的困惑，怎么当年辨识度不高的声音突然令大家印象深刻了呢？现在他的声音和大家对于美食的记忆好像牢牢绑在了一起，但他并不希望未来大家提到他只有食物、食材、舌尖，一提到他的声音就有饿的感觉。他希望有更多别的东西能够被大家记住。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大家好，我是田阳。年初的时候，咱们盘点了2017年的国产电影，提到了其中纪录片作品的亮眼成绩，不光是在电影大银幕上，最近两年在电视上也有不少的纪录片作品获得了很高的口碑，并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可以说是从冷门小众变成了热门。比如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华》《00后》《寻找手艺》等等。2018年开年也有不少新的作品出现，像是《如果国宝会说话》《极地》《了不起的匠人三》等等，也迎来了新一轮的纪录片热。以往我们大家的印象中啊，纪录片的目标观众呢都是有一定年龄阅历的成熟人士，但是这一波纪录片却是深受年轻人喜爱。年初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播出，这部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 9.4 分，在 B 站上的播放量也超过了100万次，很多网友在弹幕里哈哈哈哈各种哈，在评论里日常催更。随后这部纪录片也在各个网络平台上走红，成为了纪录片的新晋网红。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这部纪录片的，他说，如果国宝会说话简直不要太棒，5分钟一集，跟着泡面番一样停不下来呀。同样走红的还有西藏题材的纪录片《极地》，口碑和播放量也都不逊于国宝。这部纪录片一共7集，除了风景美、画面美之外，极地还将镜头聚焦在了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上，让大家看到了年轻的电影放映员、60多岁的老闺蜜等等。这些内容打动了不少观众，留下了这样的评论，美景之外还透着人情，看完之后心里的负累都放下了。最近两年国产纪录片可以说是频出爆款，在网络平台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观看纪录片了。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2017年纪录片在网络视频用户中的偏好位居第5位，占比 30%， 比前一年上升了3位。那我们都知道网络视频用户整体还是偏年轻化的，没想到纪录片的受众也是如此。之前走红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有大批年轻人自愿充当自来水来宣传这部作品，从而使它成为了网红，也为更多人所接触到。年轻人爱上纪录片的原因还是离不开创作者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形式上不再沉闷冗长，而是偏轻、偏短、偏快， 更易于传播，在表达上也更接近年轻人的语态，像是如果国宝会说话，解说词就非常有趣生动，时而吐槽，时而卖萌。导演徐欢就曾表示，国宝也需要网络的声音，这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播，也能让年轻人快速充电。除此之外，纪录片能够走红还离不开创作者在内容上的坚持，因为有不少受欢迎的作品都是在关注传统手艺、传统工匠、国宝等等。寻找手艺的导演张景就表示，他没想到自己的纪录片会在 B 站火起来，这打破了他对年轻人的预期。了不起的匠人创作团队也说，之前啊也担心过年轻人会不会对传统文化、传统手艺不感兴趣呢，播出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担心啊是多余的，很多90后95后对传统文化的喜好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呢，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聊起。刚才说了不少关于纪录片的事儿，那这会儿呢，咱们回归另一个主题，就是中华美食，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这也是《舌尖三》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新中国第一代女厨师、京帮菜宗师胡丽妹从业半个多世纪，她最大的感触就是真正会吃的还是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起，胡丽妹就成为了国家名厨，为不少领导人烹饪过佳肴，也在外交场合接待过很多外国客人。她说，外国人是用眼睛来吃中国菜，因为他们不懂中国菜的妙处，只觉得好看，吃菜前啊，总要拿相机拍一下。真正会吃的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流派多，每天换一个流派吃，也得半个月才能把16个流派的菜吃完。在胡丽妹看来，中国人吃的不仅仅是各流派之间的技艺和菜式，还有流淌在历史传承中的菜肴传统和文化。近几年来，中餐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人民更多的接触到，您可以在纽约的繁华街头以及美国南方的乡下吃到最纯正的中餐，而且海外的中餐也已经从低档餐饮的形象逐渐向高级进行了转变。比如有一位海外的川菜大厨张鹏亮，在他的社交网络主页上，粉丝们就记录着他神出鬼没的踪迹。如果他出现在弗吉尼亚海滩、李士满或者其他地方，他的粉丝就会闻风而至，只为了尝一尝他的一道干煎茄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出国越来越方便了，也有更多的西餐厅进入了中国。尤其在国内的一二线城市，许多外国的年轻厨师都愿意留在中国开餐厅。他们在演绎自己的创意菜和家乡菜的同时，还很愿意去用到中国的食材和烹饪方法。其实这些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即便是只发生在一个小小的餐厅里。那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中国饮食文化的力量和魅力传递出去，让全世界都从美食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像《舌尖》这样的文艺作品就任重而道远了。今天呢，咱们说了美食，也说了纪录片，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宇宙中超光速了吗？躲在银河。